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看守明示的鬼差不想放他，端木翠笑吟吟地递上黄金纸宝，一个又一个，还埋怨自己目光短浅。哎呀，是我先前小气，不想拿钱给差大哥，现在想想，揣了在身上又有什么意思呢，对吧？差大哥行行好呗，我认得去黄泉的路，我想赶时间，早些搭上奈何桥的渡船呢。端木姐交代过，戏一定要做足，所以张龙还在往火盆里添黄纸，鼻子被熏得已经变不出烟味了。刚刚林家有人扒了墙头偷窥，大概是纳闷这院子究竟出了什么状况。不过看到满院开封府的工人，忍住了没敢吭声。赵虎还在撒纸钱，地上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，像下了场铺天盖地的雪。小青花哭不动了，眼底干涸得像千年古井，看谁都是直勾勾的，摄人心魄。就在这道，棺材里忽然嘟嘟嘟三声，展昭浑身一震，抬头去看，高处的漩涡顷刻间烟消云散，他脱口说了句： 端木回来了。 看大戏总是演的时候热闹，散场时最是劳神费力了。张龙、赵虎他们又忙起来了，撤灵幔、搬棺材、扫地，火盆还在用。公孙策蹲在边上烧祭文，一边烧一边呸呸呸，有说不吉利，刚说的都是胡话，各路神灵都别当真呢。端木翠在卸妆，小青花殷勤地帮她拧毛巾。 嘿，来，主子，擦擦，粉要卸干净了，不然堵塞毛孔呢。 白玉堂也守在梳妆台边上，难以置信地再三跟他确认。 真是失足掉到水里淹死的？ 真的。 端木翠也不看他，专心对着铜镜擦去妆粉。他说是不小心，也是时运不济。那条河平时没那么深的，谁知道那些天雨水大，忽然滑下去踩不着底，又没人来救，一条命就那么交代了。 这样啊。 白玉堂放下心来，又有些怅然。 太可惜了，还那么年轻。 可不是吗？跟他聊了好多，也说起你了，他还记得你呢，一口一个白恩公的。收拾的也差不多了，眼见张龙、赵虎他们陆续离开，白玉堂也跟他告别。 那辛苦端木姑娘，我先回去了，改日再登门拜谢。 端木翠叫住了他。 啊，等会儿。 他扯了张纸，指尖蘸着砚台里的残墨，刷刷刷在纸上写了几行字，递给他。 那姑娘叫蓝玉，是个贫家孤女，身后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朋友。 白玉堂静静听着，一张围席，一口浅坑，草草埋了，连块墓碑都没有。每逢下雨下雪，他在明室就觉得特别湿冷。这么多年了，也没人给他烧过纸钱，连口香火气都没有吸过。明室那些人为什么都懒于走动？因为阳间的挂念和香火气就是他们的元气，他们死得太久了，被全世界遗忘，一走动都要耗费元气，所以小心翼翼，不言不语，不动不笑，把整个明室活成了广袤的无声世界。思来想去，能记得他的也许就只有你了。白玉堂，这是他的埋骨地，就在你当初救他的山里，半山腰一棵榆钱树的边上。你要是有心，什么时候路过不妨祭拜一下，烧些纸钱，请大和尚念篇往生咒什么的，也能帮他早入轮回。白玉堂接过来，对折再对折，放进怀里。 知道了。 心结终于打开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竟是没有太多欢愉之意。来时心事重重，去时依然重重心事，只是自己也说不清，明明是了，到底还在迷惘些什么。端木翠目送他离开，不知道是不是被他的情绪沾染，自己竟也有些落落寡欢起来。一回头，展昭还在等他。 不是说好了去夜市看百戏吗？快些换好衣裳，到那儿啊正赶上热闹。 是给我做好事的犒赏吗？端木翠脱下丧衣，换上长服，和展昭已经熟稔，不日即成夫妻，也并不忌讳这些小事。展昭低头帮他系上腰带、抚平、结扣，头发拂到他的脸，端木翠觉得痒，吱吱笑着呵气去吹。展昭突然问他， 那姑娘其实并非失足溺死的吧？ 就知道瞒不过他。端木翠的笑意渐渐敛去，末了变作倦容，轻轻靠近展昭怀里。那些端出来的气势、声势、精神、张扬，乃至中规中矩的礼节，在最亲近的人面前统统飞灰一样浮落。上仙又怎么样？四大校尉口中那个无所不能的我们的端木姐又怎么样？她也会累、疲乏、想不透、钻牛角尖。展昭微笑，低头亲她的发顶。端木翠说道，回来的路上我其实也犹豫了好久，是说出来好呢，还是不说的好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过了这么多年，白玉堂也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冲动意气不管不顾的少年侠士了。这一笔早年的追悔莫及和无可挽回，因为名士蜃楼的意外而被再次提起，作为唯一的知情人，他应该重重抹下还是淡淡擦除呢？端木翠仰头看展昭，你说我做的妥是不妥呀？没有对与不对，只有妥与不妥。展昭问他， 那害死蓝玉姑娘的凶徒呢？可曾伏法？ 我偷偷央管部级的鬼差帮我查了，几年前一次官兵清剿，那山里的匪寇作鸟兽散，害死蓝玉姑娘的几个恶手，一个逃跑时失足坠崖而亡，一个流窜到并州地界，得罪了当地的恶霸，被人算计着关进了死牢。还有一个另立山头，跟另一帮山匪争夺地盘，被一刀捅死了。虽然都不算是伏法，但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，也算是以命抵命了。那到底妥是不妥呢？展昭沉吟良久， 这也不好说，个人心中自有分辨。依我看，白兄之所以对此趟蓝玉姑娘的事情如此上心，是因为他早已察觉自己早些年的一些看似侠义之举，实则莽撞而后患无穷，所以才不惜拉下面子再三求我，想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他已经得了教训，把真相告诉他其实也于事无补，只是在他心口又觅之一排刺而已。 唉，就是这么说呢。虽然这白玉堂着实可恨，平时看他总是看不顺眼，但也不想这事儿成他郁郁心结。 于蓝玉姑娘，事情已经发生，无法弥补，你让白兄帮他整修坟冢再行发送，也是功德一件。更何况 展昭欲言又止，那后半截话到底是没说出来。更何况白玉堂那么通透的人，真会看不透端木翠的用心吗？也许他早已知道，只是不想去点透罢了。谢过端木翠的良善用心，也给自己留一丝虚假安慰。时候不早了，展昭催他 走吧，百戏怕是要开场了。 端木翠眼睛一亮，去马行街吗？头天公孙先生还说曹家婆婆的肉饼堪称一绝啊，还有提篮的小贩卖的砂糖冰雪入口即化，比之天庭的甜品也不逊色。 还不是你说了算，谁还敢拦着你啊？动不动就去二郎真君庙告状。 两人且说且走，小青花在后头眼巴巴地看着，想跟去，没有主子应允，终究是不敢。 嗯，主子不带我去吗？我好些日子没出去逛了，我今天哭得好卖力，嗓子都哑了呢。你听，你听。 回应他的是砰的一声，大门关上。算了，小青花无精打采，回屋枯坐片刻，看到宴里余墨未干，于是翻出日记本，刷刷刷刷，又成一篇。 嗯，今天主子为了我白恩公去了趟明室，嘱咐我们把戏做足。我哭得分外卖力，嗓子都哑了。可是展昭做什么了？眼泪都没流一滴。然而最后，我主子只带展昭去逛夜市，根本就无视我的辛苦。这年头，老实的碗太受欺负了。我再也不屈服这样的命运了。我要奋起，我要抗争，我要反击。 第二天巡街，路过绸缎庄，想起徐庆和白玉堂他们就住在这里，于是请掌柜的通报一声，说是开封府的展大人过来拜访。迎出来的是笑呵呵的徐庆，问起白玉堂，他挠挠脑袋： 你说五弟呀，哎呀，昨儿连夜走了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赶着去操办一位朋友的丧事儿。哎呦，展大人，哎，你说怪不怪，跟五弟这么多年兄弟，我还真不知道他有这么位我不认识的朋友呢。 是吗？风吹过，院子里的绿树枝叶婆娑，阳光透过叶片，在青砖地上洒下金色的碎影。展昭的目光从那些碎影之上掠过，想着 这样也好。 同一时间，小青花斜躺在端木翠小院的花圃里，闲闲翻着自己的日记，这么些日子写了也有一厚本了，每次展读都觉得字字珠玑，唇齿留香，真是精彩绝艳的好文章呢。听说公孙先生跟印局书的人颇有交情，不知道能不能委托公孙先生帮忙复印，做个有生以来第一个出书的碗，赚他一个青史留名。翻到最新一篇，哎，阳光透过头顶那株抓破美人脸的茶花花盘，在日志的最新篇上投下金色的碎影，在那句我要奋起，我要抗争，我要反击的下头，赫然朱批了两个大字：你敢。全文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